回味，你将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曾与他喝着热茶，吃着到停冷面，还记得初次入回香气扑鼻饼店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已慢慢沉淀，清早分享理念，从主观照印露台灿烂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通处结伴牵缘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空想到眷恋，梦见他于星

记得那时天空下着雨，有人在雨中大声哭泣，孩子们奔跑过来要围着你，做起快乐又孤独的游戏。 翅膀飞远了，撒悠那达，撒悠那达，哆罗伊德伊毛罗在我肩上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

是怕梦散了，现实追不上。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传唱？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，天下无双。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无情花永远芬芳。 爱的权利和自由，我最爱的人请回来，再爱我吧。